时间来磨，爱一次多一种寂寞，谢了爱它常惹祸，人生它还长呢，我们还会爱过。哭着吹风，我说让孤单发挥作用，那么多恋情说不通又相同，一次次来过，于是你说爱都差不多，可惜你和我又躲不过，在某个夜里叹气笑着流泪，百不复活，爱一次多一种寂寞，爱情像这次爱在寂寞，最后能平静的生活靠时间来磨，爱一次多一种寂寞，谢了爱它常惹祸，人生它还长呢，我们还会爱过。 说地久天长，突然你也逃亡，傻说一声啊都不怕，好傻，骄傲的我们互不退让，从没想过会落得两败俱伤的下场，想我没办法，不去恨，不去想，你是我眼光再拼一场，轰轰烈烈再争望，总好过你不在我身旁，我没那么强，你是致命伤，请教教我怎么放，怎么抱，怎么填，睁着眼把爱埋葬。

I'm not afraid to die. 间跳着舞，失血过度的我眼睛变模糊，下气粉碎了喉咙，惨烈音符，下一刻又复活，重复循环着，没人问为什么，独自奔跑在森林中的寂寞，遥远的大都市被抛在脑后，你看我我就白服，我目睹的一切真实的存在，这个世界是心灵的残缺，还是现实已被忽略？去你的山的站，我在另外一个天堂，我在其中冥顽和悲伤，某些分出飞天。去你的山的站，回到现实中也一样，就算我在天堂已是悲伤。黑暗之里炫耀死亡结果，光明尽力散发出我的洒脱，近代人每秒思绪里的斟酌，在狂澜之战火，他们撕裂空间，肉眼看不见，自身战斗后的一切飞上天，银色的瓦依然像敌人倾斜，剑锋却不动停歇，我目睹的一切真实的存在，这个世界是心灵的残缺，还是现实已被忽略？去你的山的站，我在另外一个天堂，我在其中迷惘和悲伤，默写喷出白箭。去你的山的站，回到现实中也一样，就算我在天堂已是悲伤。 傻傻地等待你。